不了。恐惧，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叛逆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 海和蓝天，在

这样奔跑了多久？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选择，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 水木年华演唱的《完美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雨允。这时呢，我们还将欣赏到五月天带来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林忆莲《再见悲哀》，梁博新的《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范玮琪演唱的《我们的纪念日》。 我的心忽然有从再见到你的那一刻，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激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反而就都沉默地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

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 是多漫长。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励志的歌，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我的路》。千年阙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千年之恋》。这首歌呢，由方文山作词，戴爱玲和信乐团的苏建信两位实力唱将共同演唱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 谁在雪夜起舞唱，温柔前世的牵挂，而我在跳针前 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这带你的滋味，那边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首周杰伦的经典老歌《七里香》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我的家》。这首歌是独立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充满大自然的清新的味道。 家是大群居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

长。 灼灼桃花凉，今生遇见滚烫，一朵一放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水一方， 两两月色为你思念成恨，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 两两蝶衣恋月一身花， 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继续来听歌手谭维维和单簧管演奏家王涛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往日》。 曾经走过的地方，曾经路过的人啊，挂在脸上的笑啊，多荡漾，奔跑多么的酣畅，花儿多么的漂亮，经历的爱啊，多芬